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石亨被灭，余下曹吉祥已是势单力薄，心有不甘的曹吉祥便伙同他的四子曹钦谋划造反之事。然而皇太子又为何会牵涉其中呢？回到皇宫这5年，皇太子平时闲暇时就拉着万贞儿在这偌大的紫禁城内四处游走。万贞儿自小对宫中各处无不熟悉，便慢慢行走，边细细地讲与太子听，这所殿宇是何时用的，那所殿宇为谁人居住，曾有何事在此发生等等。遇到那些御膳房、御书房、御药房等，皇太子年少好奇，便非要进去看看。有时逛到存放宫中历朝宝物、外藩属国所供礼物库房的时候，喜爱工艺的太子便更是要进去。万贞儿便为他宣来殿库主事中官为他讲解，太子时时在这历朝古物精粹中玩赏得流连忘返。天顺5年5月初2，那日风和日丽，两个人先是在宫后院走了走。皇太子知道万贞儿喜爱花卉，便常来同他欣赏。接着两个人又在万春亭边坐下，面对院中盎然的春意，万贞儿舒了口气，问太子道：“不知殿下还可曾记得，当年你4岁，我们便是在此处第一次见到顾安公主。”皇太子望着雕栏玉砌、繁花似锦之中身穿露出雪白衬领和袖口的翠蓝色宫装、面带轻松笑容的万贞儿说道：“幼年宫廷中事有些已不大记得，但这宫后院中事却记得最清楚，不知汪夫人及2位妹妹现在如何？” 听说都安好，不过小妹经历上次汪夫人显被从葬之事，大受惊吓，小小年纪便开始吃斋念佛，发誓陪伴母亲终身不嫁。太子微微叹息道：哎呀，可惜可惜啊，我也想出宫看看他们，但出宫又不便，又恐怕对皇祖母知道会不高兴，因为皇祖母最憎恶叔父一家了。万贞儿望着远处说： 是啊，那次你我先后擅自出宫奔往成王府，那是情急之下，实在不得已，好在事后没有人追究。 皇太子转过头指了指玄武门那边说： 那城墙之上是何等模样？ 城墙虽近，贞儿却从未曾有机会登过。 我们上去看看。 皇太子忽然来了兴致，站起身，一手拉了万贞儿便走。 万贞儿连忙说道：哎，等等等等，登城墙看似小事，却来不得半点随便哦。 即使你贵为太子，但如此这般自行登上，那无论宫中中官门卫，还是玄武门禁军，或是放行，或是阻拦，皆有为难之处。万一传出去，让皇上知道了，未免怪你行事轻浮，皇太后也将怪我在旁未曾规劝你。 太子一听，急切地问： 哎呀，那怎么办呢？ 殿下在此等候片刻，等贞儿交代外面张敏，说太子殿下要向林则新指挥使了解紫禁城防务，有林则新在侧，便无事了。 嗯，好的。 小半晌后，皇太子、万贞儿、林则新及一班随员站在玄武门登城的慢道前。皇太子对张敏等人说： 林指挥使，万贞儿随我上去即可，你们就在此等候。 张敏十分关切地说： 城墙高达三丈，太子殿下千万小心足下，切勿离城垛过近。 万贞儿连忙接口说：不会不会，我会看住的。 林则新也说： 我将近身保护太子殿下。 宫中人称慢道，就是马道，马道两边是青砖铺的斜平道，方便马匹跑车上下，道中央则是青砖台阶，供兵士上下。城墙高耸，为了加大登城的坡度，马道以之字形分为两段，皇太子行在中央道的中间，左边是万贞儿，他挽住皇太子的左臂，右侧是堕后一节阶梯的林则新。为了使万贞儿不致吃力，皇太子每阶都行得缓慢，三个人慢慢地上到玄武门之上。虽然到了平路，万贞儿却是紧紧地挽着皇太子，怕他兴起行到城垛之前。皇太子顺着城墙上的甬路向东望去，远处是雄伟的三重檐东北角楼，玄武门北面城门之前是护城河，河面在春风下微波闪烁，正前方是郁郁葱葱的大内镇山，山下宫阙掩于绿树之中。林则新引着皇太子、万贞儿从玄武门一路往东而行，只见整齐的城垛一路延伸，翠绿小草 不理会城墙之上每日守卫禁军走动，仍自墙角地砖缝中冒出来。林则欣边走边向太子指点北方各处，万贞儿也饶有兴致地东张西望，言语之间不觉已到了东北角楼处。太子沿着宽阔的城墙甬路往南望去，远远望见有一个人由南向北款款而来，此人身材高大，斜晒的阳光下身上绿色蟒服格外醒目。太子一时没有能够认出来，便问身旁的林则欣： 此为何人？ 林则欣语带尊重地说道： 此为司礼监曹太监。 自夺门之变后，林则欣所在禁军系在曹吉祥管辖之下，皇太子听见是曹吉祥，脚下便停了下来。自上月同曹钦密谈后，眼见陆稿步步紧逼，曹吉祥也不得不铁下心来准备二次夺门兵变。这些天曹吉祥每日心事重重，这日午后他心中烦闷，心想紫禁城城墙甬路上颇为清静，便信步从玄武门登上城墙，漫步之间想想心事。曹吉祥想着，抬眼望见远处东北角楼下有三个人，虽太远一时看不清面孔，但熟知宫中服制的他见到中间那个身穿大红长服加上旁边那个翠蓝色宫女装的，心想应是皇太子和万贞儿两个人，忽然觉得心头一亮，便加快脚步向北而来。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当曹吉祥来到了东北角楼，便在皇太子面前恭敬下跪请安。这位年少皇太子平时在英宗处并不多言，对自己也是尊重有礼，他随同宫女万贞儿长大，想必是性情懦弱，曹吉祥平常并没有将其放在眼里。今日城墙甬路上不期而遇，正在思虑攻入皇宫后何以号令天下的他，突发奇想，不如效法当年曹操携少年献帝以令诸侯故事，杀英宗，拥立皇太子及皇帝位，利用这位少年发号施令，看似朱家皇帝，实则曹家天下。待朱家示威时，再逼他禅位于曹钦。曹吉祥当即决定利用此次机会，挑唆他们父子关系。反正起事大计已定，英宗受命，尚有屈指可数的几日，在太子面前讲话，可随心所欲。曹吉祥对太子行礼后站起身说： 臣正想求见太子殿下，有要事禀报，请林将军回避。 曹吉祥知道万贞儿是太子离不开的人，因此他指点林则欣一个人。皇太子对林则欣点了点头，林则欣后退几步往远处等候。曹吉祥流利地说道： 殿下生来聪颖仁慧，天下无人不知，当初臣等冒死发动夺门之变，并非为一己之私，是因皇太子未被废而为殿下不平矣。现朝廷内外对夺门之变 多有毁谤。臣问心无愧，不愿多加计较，只要太子殿下胃不便便好。但近日外朝内廷暗流涌动，策划改立殿下之地建泽为皇储，臣为了保护殿下，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只不过近来锦衣卫罗列莫须有罪名加害于臣，臣已是朝不保夕，唯有将此事亲口禀报殿下，望殿下自家小心提防才是。 皇太子冷不防听到如此惊天大事，备受震惊，但此时的他已非十岁回宫时的孩童了，数年宫廷历练，遇事无需再看万贞儿眼色行事。虽然内心震撼，但表面上还算镇静。不善疾言厉色的皇太子轻声问道： 皇储乃国本大事，曹太监如是说，有何凭据？此事源头不是别人，正是殿下母亲周贵妃。 皇太子听了微微皱眉，曹吉祥继续说： 虽然臣知殿下所闻必将心中不悦，但此乃千真万确， 虽为一母同胞，但在周贵妃殿下眼中却是亲疏有别呀。现贵妃宫中太监蒋勉、夏实他二人又勾连皇上身边的亲信太监蒋安，互通款曲，周贵妃用夏实四处联络朝臣，上书皇上，以太子殿下曾被废为由，劝皇上易处。皇太子不甚详知，但是万贞儿却是知道蒋勉、夏实两个人。蒋勉这个人聪颖，早在正统初年便暗中依附王振，夺门之变时蒋勉曾为曹吉祥内外传达，也被英宗视为迎驾有功之臣，成为英宗身边的宦官。后来蒋勉见周贵妃得势，便主动依附。周贵妃有心废前皇后，蒋勉为此四处奔走，为英宗所厌恶，于是英宗下令不得在家重用。周贵妃见蒋勉对自己一片忠心，便暗中将蒋勉收在自己宫中。周贵妃对蒋勉颇为信任，言听计从。夏实在周贵妃宫中任主宫太监多年，当年英宗被野先所掳，一年后送回北京，回城行至鸡鸣山，朝廷委派夏实在此搭置殿帐迎接。夏实见到落难英宗，一时心中悲切，不禁放声大哭起来，英宗很是感动。景泰年间，皇上和周妃被囚禁在南宫，夏实自愿随同入南宫服侍。英宗复辟，夏实自然跟着荣耀，不仅继续在周妃宫中主事，同时也在司礼监兼职办事，便同外廷朝臣多有交通。夏实最了解周妃的心思了，对他唯命是从，若能易处，自小在他身边长大的朱建泽将继承皇位，那他在宫中的地位自然更加不同。见皇太子没有开言，曹吉祥继续说道： 殿下恐怕不信，这所谓曾经被废再立不及之言，最早出于于谦之口。当年景泰病重，兴安在司礼监问计于谦， 现景泰病重，没有储君，事已至此，复立以往为皇太子如何？”当年于谦答曰：“曾经被废，再立不及。”后来于谦以谋立藩王为名被诛，但蒋勉却利用这一理由联络朝中朋党，谋求易主。夺门迎驾后，周妃看见那是皇上，颇信任微臣，曾遣下时私下赠银50两，托付臣在皇上面前尽力附和易储之意。殿下若不信臣之言，臣敢当面同下士对质。那曹太监可曾在皇上面前附和此事？当年臣冒死夺门迎驾，就是不忿景泰以一己之私废殿下太子位，岂可为这白银50两便有负殿下？不过此事不在于臣是否在皇上面前附和，而在于皇上原本便有此意。再加身边太监蒋安最善揣测圣上的心思，他也为此上下奔走，强造朝中舆论，既为日后皇上下诏铺路，也为将来一旦易储成事得幽宫埋好。太子听完曹吉祥的一席话，有些气愤，于是将衣袖一甩说：“皇帝乃上天之子，皇位大位继承乃天命所定，岂是个别朝臣所能私相暗许？”曹吉祥冷笑道：“天命所定，不错。但殿下又岂不知事在人为四个字？这就好比臣此刻欲向前行，可先迈出左足，也可先迈出右足。臣脚未迈出，迈左或迈右便是选择，一旦迈出，这便成了既定天命，因为已然迈出，此步便无得更改，已走过之人生轨迹便是如此，如同一条单行之线，未迈出之前亦或可有无数选择，但又只可在这无数选择之中择一而行。所谓择一，便是事在人为。当年景泰帝病重，何人继位？或有多重选择，若不是臣等冒死迎驾回宫，谁人为今日天子？殿下可说今日皇上皇位是天命所定，但倘若臣等没有迎驾回宫，那么即位者就未必是今日皇上。难道说是今日皇上或不是今日皇上，两者今是天命所定不成？臣以为所谓天命实际是选择的结果，选择不同，结果便有不同，天命也就跟着不同。依臣拙见，易储暗涌不得人心，内廷外朝大有为殿下愤愤不平之人，殿下应早做防备，联合天下忠义之士，确保大位传于殿下，这方可称为天命使然。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对于曹吉祥的话，太子是否相信？曹吉祥谋反一事又能否成功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读有趣的历史，寻隐秘的学问。北京故事广播